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七七五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回顾经典情歌，在众多好听的经典情歌中，有很多来自一些著名的组合，虽然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解散，团队成员也有了各自新的发展，但是作为组合曾经留下的那些经典旋律依旧留在许多歌迷心中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那些来自女子组合演唱的经典情歌。和男子组合相比，华语乐坛的女子组合好像知名的并不多，成绩最突出的应该是同年出道的两个女子团体，一个是香港的女子双人合唱组合 Twins， 一个是中国台湾女子流行演唱组合 SHE。 Twins 组合由钟欣桐和蔡卓妍组成，2000年共同签约英皇娱乐有限公司，2001年5月18号正式出道，发行同名 EP Twins， 凭借歌曲《明爱暗恋补习社》成名。2002年1月获得第24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女歌手奖。2003年凭借歌曲《下一站天后》在华语乐坛走红。歌曲《莫斯科没有眼泪》是 Twins《下一站天后》的普通话版，由许常德作词，五月城作曲。收录在 Twins 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《见习爱神》中。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，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林戒备，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，因为苦难不许人 界再不就能全身而 2001年9月11号，比 Twins 晚四个月出道的中国台湾女子流行演唱组合 SHE 在2001年9月11号发行了首张专辑《女生宿舍》，宣布正式出道。这个女子团体由任嘉萱、田馥甄和陈嘉桦组成。首张专辑中，由作词人施仁成打造的主打歌《恋人未满》是他们的出道作品。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量约16万张。全亚洲的销量约75万张，主打歌打入2001年电台票选前三。从这张专辑开始 ，SHE 获得了外界的肯定，在第二年的第13届台湾金曲奖，凭借此专辑入围最佳新人奖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《恋人未满》。 只和你能聊一整年，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，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，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，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，却又不说是多难写。又打一场恋人未满，甜蜜心烦，愉悦混乱，我们以后会变怎样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我就 更有女战马甲，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 在台湾，除了 SHE 这个经典女子组合外，还有一支女子组合成立的比 SHE 还早，但成立之后一年就面临解散，这就是由杨丞琳、冷嘉林、黄小柔、张琪慧组成的 Fall in Love 组合。2000年 Fall in Love 组合正式成立，同年推出首张音乐专辑 Fall in Love， 2014年推出组合第二张音乐专辑谁怕谁。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很有特点的歌曲《1001个愿望》，邀请潘协庆、徐世珍创作，强调发挥个人特色和增加四人和声的部分，间奏以巴赫 G 大调小步舞曲改编，这首情歌也深受大家的喜爱。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1001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，巧克力糖什么滋味，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1001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，许下1001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我只有这一 2002年，还有一支台湾女子组合 Sweety 正式成立了。2003年，他们推出组合首张音乐专辑《Hi Sweety》，由二人演唱的《樱花草》是2006年电视剧《米可 Go》的主题曲和《新苹果乐园》的插曲。2007年，组合成员刘品言宣布暂停个人的所有演艺工作，决定前往法国留学深造。至此 ，Sweety 的演艺活动全面暂停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浪漫樱花草的爱情氛围。 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拉长了身影，萤火虫一闪闪，满山飞舞的铅笔，天上银河在发光，地上风铃来歌唱，织女星在远方，古老浪漫的神话，流水走过春夏四季的变换，幸福在蔓延，爱你永恒不孤单，恋人手中樱花草，春在漫步的微笑，种下了 除了香港和台湾地区外，在内地还有一个女子演唱组合曾经非常有名，她就是成立于1992年的黑鸭子演唱组合。 它是由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，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。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叩开人的心扉。他们曾被授予中国流行音乐回顾之成就奖及最佳演唱组合奖，不仅为许多电视剧唱过主题曲，也翻唱过许多经典情歌。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就来欣赏他们翻唱周华健的《花心》，用完全不同的风格全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情歌。 我的心藏在雨中，狂暴花期都错过，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，为何不借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，生悲欢有几何，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梦花香你的心海，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梦花香你的心海。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春节特别节目，在这儿祝大家新的一年新气象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星期爆节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你好王总。 啊，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 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。